Engaging with Keller Book Review, Session 2, 与凯勒交锋这本书的书评第二讲。The second essay by Dr. William Schweitzer is on the doctrine of hell. 第二篇文章是由 Schweitzer 博士写的，是讲到地狱的教义。Brimstone Free Hell.A new way of saying the same old thing about judgment and hell?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没有硫磺的地狱是否、讲到审判和地狱的老旧的是一种的新的讲法呢？ Dr. Schweitzer comments the importance that Dr. Keller places on the topic of hell. Schweitzer博士称赞凯勒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重要的地狱的题目。However, he believes that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Dr. Keller's attempt to speak in a new way to a postmodern audience. 可是、Schweitzer 博士认为呢，这个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例子，凯勒博士如何尝试用新的方法来向后现代的听众讲话。 Schweitzer 说 Keller has two differe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the doctrine of hell. 凯勒有两种传达地狱论的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 One for traditionalist, 一种是对传统派人士， and the other for postmoderns, 另外是为后现代人士的。 Keller's teachingfor the traditionalists seem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凯勒对传统派的人士的教导似乎呢是与传统的教育是一致的。 The real questions come regarding the message for postmoderns. 真正的问题呢是在于对后现代人的信息。 Dr. Schweitzer lists three basic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in regards to hell.Schweitzer 博士列出三个基本的问题，三个关于地狱的问题，基本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Who sends people to hell? 谁把人差到地狱 ？Who keeps people in hell? 谁使人仍然留在地狱 ？And who meets out punishment for those in hell? 谁对那些在地狱的人啊执行？惩罚。Who condemns people to hell? 是谁把人定罪放在地狱的呢？ The Bible would seem to be clear on this matter. God does through Christ. 圣经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楚，是上帝透过基督把人、定罪放在地狱里的。In a sermon, isn't the God of Christianity an angry judge?Dr. Keller gives hi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凯勒博士在一篇的讲道讲题是基督教的上帝岂不是一位发怒的审判官吗？他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Summary, 总结 Hell is just a freely chosen identity based on something else besides God going on forever. 地狱只不过是一个自己自由选择的身份、是根据不是上帝的另外一些的、位格、就是自己的选择，不按照上帝来选择自己的身份，而且这种的身份是维持到永远的。 Dr. Schweitzer explains, Schweitzer 博士这样解释。Returning to Keller's doctrine of foremost postmoderns, we move on to ask. 我们回到凯勒的对后现代人的教育，我们现在进一步问 Who sends people to hell if not God? 假如不是上帝把人差到地狱里，那是谁做的呢？ The answer seems to be, no one sends anybody to hell per se. 那个答案似乎是没有人把人放在地狱的。People send themselves to hell.人把自己拆到地狱里头。 Who decides that the damned stay in hell? 那谁决定这些地狱里的人继续留在地狱里呢？ According to Dr. Schweitzer, Schweitzer 博士说， God is the one who decides that the damned remain forever in hell. 上帝乃是那一位，他决定那些被咒诅的人永远留在地狱。And his edict is known at the very outset of condemnation. 在定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命定，上帝的判断是可以知道的。What does Dr. Keller say? 凯勒博士说什么呢？ In Reason for God, 这本 Reason for God, 他的第一本的出名的书he writes, 他这样说， No one ever asks to leave hell. 从来没有人要求要离开地狱的。The very idea of heaven seems to them a sham. 整个天堂的一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烂的一个概念。上面是凯勒的话。Who meets out the punishment in hell? 谁执行惩罚，就是人进到地狱的惩罚呢？ Dr. Schweitzer considers various examples from scripture to give his answer. Schweitzer 博士考虑到圣经里不同的例子来做出回答。These prototypes of judgment, 这些的初期的审判的模式，就是 the flood, 挪亚的洪水， Sodom and Gomorrah, 索多玛和俄摩拉， the plagues, 实灾， vary greatly in detail, 在细节上是非常不同的。But in each case, it is made explicitly clear that, 但是在每一次呢，圣经都明文的清楚说， God himself meets out the punishment associated with judgment. 上帝在审判的时候，那个惩罚是由他来判决的。Dr. Keller,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凯勒博士 suggests in Reason for God, 在 Reason for God,相信上帝的理由这本书呢是这样建议的， That the punishment in hell is just the inevitable outworking of our own refusal to let go of sin. 去地狱的惩罚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拒绝放开罪的一个肯定的一个的结果。 In conclusion, 结论， Dr. Schweitzer considersWhether Dr. Keller's answers to postmoderns on these three questions i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as the traditional answers. Schweitzer 博士就考虑到究竟凯勒博士在这三方面的问题对后现代人的答案究竟在基本上是不是和传统的答案是一样的呢？ Schweitzer 博士说， Keller's teaching for postmoderns, on the other hand,gives a rather different set of answers.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凯勒对后现代人的教导给了一套不同的答案。 Man sends himself to hell. 人把自己拆到地狱。 Man never asks to leave hell. 人从来不会要求离开地狱。 And man inflicts upon himself the punishment of hell. 而人自己将地狱的惩罚执行在自己的身上。 Next, 接下来呢第三篇文章Dr. Kevin Bidwell 博士 B-I-D-W-E-L-L Church Planting Minister of Sheffield Presbyterian Church 是这个 Sheffield S-H-E-F-F-I-E-L-D 长老会的开拓教会的牧师顺便一提 Sheffield 是很多旧约新约特别是释经学的华人的神学家读博士的地方，带来很多新的理论进到华人教会和神学院的 Sheffield 这里的长老会的开拓教会的牧者 discusses Dr. Keller's teaching on the Trinity in his essay 在他的文章里呢讨论到凯勒博士的三位一体神的教义。这篇Bidwell 博士的文章的题目是 Losing the Dance Is the divine dance a good explanation of the Trinity? 是去了一次的舞蹈，神的舞蹈，跳舞的舞蹈，是不是一个对三一真神很好的解释呢？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whether Keller intends to teach the Orthodox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毫无疑问的，凯勒的用意是要教导正统的三位一体的教义。 He certainly has this intention. 他肯定有这个用意。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乃是 whether his most prominent and distinctive method of communicating the Trinity, the divine dance imagery,is altogether faithful to Scripture, the Nicene Creed, and the Orthodox Reformed tradition. 乃是他最显著的，也是最特别的传递三一论的方法，就是上帝的跳舞这个的形象，究竟是不是完全忠于圣经，忠于尼西亚信经，忠于正统的改革宗的传统。 Dr. Keller uses imagery of a divine dance to explain aspects of the Trinity. 凯勒博士用上帝的跳舞这个形象来解释三一真神的某一些的层面。 Bidwell 说 In the beginning, according to Keller, was the dance of creation. 起初、根据凯勒起初有了这个创造的舞蹈。 The fall,was mankind apparently losing the dance. 堕落呢就是人类好像是失去了这个舞蹈。 The fruit of which was becoming self-centered. 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Salvation supposedly becomes the way back of returning to the dance. 救恩呢根据凯勒呢就是回到这个舞蹈里。这条的归回之路 and getting out of self-centeredness 就是、脱离自我中心之路 The eschatological conclusion in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新天新地那里那个末世的结论呢 is summarized as the future of the dance 是这样总结的就是未来的跳舞或者舞蹈的未来 Dr. Bidwell sees several 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this imagery Bidwell 博士看到用这个的形象这个比喻有几个问题的 Problem one 第一个问题 The divine dance does not uphold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based on essence 上帝的舞蹈并不支持三位一体根据他们的本质是统一的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based on essence 就是每一位本质是相同的。 God's essence is redefined. 上帝的本质有了新的一个定义 as being love instead of the same substance. 上帝的本质现在是爱而不是同质。 Thus, love replaces substance as the premise for divine unity. 因此上帝里的统一性就是三位都是、神都同样的同一的是神呢。爱取代了神的本质作为这个统一性的前提了。 Problem two, 第二个问题。The divine dance movements portray the wrong kind of motion within the Trinity. 上帝的跳舞的那些动作呢是在描绘了、三一真神里面一个错误的一个的动作。或者说错误的描绘了上帝的动作和上帝的作为。 This is the act of the Father eternally begetting the Son and then sending him as the God-man along with the actions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那这个是正统的。Bidwell 说呢正统的是上帝的动作是父在永恒里生子。然后差遣他作为神人、进到世界同时有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出、出于圣父圣子 These divine movements are not captured by Keller's voluntary circles or orbits, but the clearer pattern of order is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and by the Holy Spirit. 上帝这些的作为呢，用凯勒的方法来说呢，并没有掌握到的。凯勒的说法是，一些自愿的圈子或者是轨迹，但是呢，凯勒说，这个清楚的秩序的样式是重复透过子由圣灵 from the Father 从父那里 through the Son 借着子 by the Holy Spirit 由圣灵来做。那这个呢，作为好像跳舞中的不同的轨迹跟不同的圈子呢，没有掌握到正统的三位一体里面上帝的作为的。Problem three， 第三个问题。 The divine dance does not promote a balanced presentation of the Trinity as found in the Nicene Creed. 上帝在跳舞呢，并没有为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提出一个平衡的一个的呈现。 The Trinitarian order is distinct, clear, unmistakable, and without confounding the persons. Bidwell 说，三位一体的次序是独特的、清楚的、毫无混乱的，不会把三个位格混淆的。 Contrast this with Keller's portrayal of the three persons in a pulsating dance of voluntary orbits. 你把这个与凯勒所形容来对照一下，他所描绘的是三个位格在一个自愿的轨迹的一个的舞蹈中 ，w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who is who among them。 那在这个舞蹈中谁是谁呢？就不可能分辨出的。 It is baffling to imagine how the divine dance teaching could be encapsulated in a credo statement。 假如说上帝的跳舞这个教导要放这个教义。信经里面的话，我想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掌握才对。 Problem four， 第四个问题。The divine dance undermines the divine order between the persons of the Godhead。 上帝的跳舞呢，就妥协了三个位格之间的神的次序。 Divine order。The divine dance teaching。That lacks the doctrines of 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and the distinguishing rela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person of the Trinity, thereby introduces theological weakness in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Christology. 凯勒的这个上帝的跳舞的教导，就是没有这个父在永恒里生子这个教导的，没有的，也没有说这三个位格的独特的关系的本质，有父生子灵而出等等这样子呢，就把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削弱了，对基督论也带来一些的含义的。 Problem 5，第五个问题。 The divine dance has the danger of tritheism. 神的跳舞有三神论，有三个神的危险。 Problem 6，第六个问题。The divine dance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tha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redemption. 上帝的跳舞呢，就妥协了这个与救赎直接有关的权力的架构。 A changed theology leads to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other parts of our doctrine. Bidwell 说，当神学改变了的时候呢，就导致在我们其他的教义上的神学的含义的。 And neglecting to teach the ordering of th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当我们忽略教导三个位格父子灵之间的次序的时候呢， has real consequences fo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 as the mediator， 就有很严重的后果，为我们对耶稣基督是中保的理解带来严重的后果。 His obedience to the Father as God man， 对耶稣基督作为神人 顺服天父带来严重的后果 and redemption 对基督的救赎也带来严重的后果的。Considering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Dr. Bidwell believes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not minor. 当 Bidwell 博士考虑到三一论的那个基本上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相信上列的六个问题不是微小的问题。The fourth essay, 第四篇论文。The Church's mission, sent to do justice in the world? 教会的使命是不是被差遣去世界里行公义呢？It's by Dr. Peter J. Naylor, N-A-Y-L-O-R, 是由 Naylor 博士写的 Founding Minister of E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rdiff. 是在威尔士的 Cardiff, C-A-R-D-I-F-F, 这个城的以马内利长老会的创始的牧师，也就是也是开拓教会的。Dr. Naylor's essay focuses on Dr. Keller's teaching on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而 Naylor 博士的论文呢，就专注于凯勒博士对教会的使命的教导。我们下一讲继续讲第四篇的文章，教会的使命是不是被差遣进到世界里行公义。